深深迎风抱，拥抱青天，拥抱明朝。 谁在那里？

平儿，快去认认你的神母。 不，凤儿，我们走。 跪下！他。那就是你的生身母亲。 泪至耳，凝沉咒语，向天下诉。与其耳，化作狂风，朝地上冲。竟引得摧枯拉朽，公安待。还世界庆幸尽水，履历必枯。

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滚家土生，他在那雅琴的心，苏金灿来了青菜大城，一宿命无福地间，欢乐来从那群家门门，我的娘托本不嫌难懂，我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空两个人托本的一阵一阵血和乱，他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子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与罗子路去，本是个一世同人，郎掌心他不肯，翻眼不把人问，王喜堂替我背座，我一人拖穿了一阵，有 心相见往事疼，可怜我力量有本能，往事疼被怕血丝，丝血葬在石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起墓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认不得那童年时光，冬天西塘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慰，我悬梁要把我的命算，多亏了张罗金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延迟有缘，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户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全家带我的恩典，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红，王学记本要告诉名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心挂，你把吉那西耍。 不敌绝白银的花蜜 不是自根自杀，多 听众朋友，著名洋剧演员金韵贵演唱的洋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